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四章，霍拉斯·斯拉格霍恩第十集。在过去的日子里，哈利只要醒着，就无时无刻不在热切地盼望邓布利多真的会来接他。可是当两人一同出发走在女贞路上时，他却觉得非常别扭。以前他从来没有在霍格沃茨之外跟校长正经交谈过，他们中间一般都隔着一张桌子。他忍不住想起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，这更增加了他的尴尬。那次见面时，他不仅大吵大嚷，而且还不顾一切地打碎了邓布利多几件最宝贵的东西。邓布利多却显得非常轻松。 把魔杖准备好，哈利。 他语调轻快地说。 可是，我在校外好像不能使用魔法吧，先生。 如果遇到袭击， 邓布利多说， 我允许你使用你能想到的任何魔法和咒语去反击。不过我认为，你今晚用不着担心遭到袭击。 为什么呢，先生？ 因为你和我在一起， 邓布利多简单地说。 这就没事了，哈利。 他在女贞路的路口突然停住了脚步。 你肯定还没有通过幻影显形的考试吧？ 他问。 没有， 哈利回答说。 我记得好像要年满17岁才行。 是啊， 邓布利多说。 那么你就需要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啊，是我的左胳膊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你肯定注意到了，我拿魔杖的胳膊目前有点不得劲儿。 哈利抓住了邓布利多伸过来的钱币。 很好， 邓布利多说。 好了，我们出发。 哈利觉得邓布利多的胳膊好像要从他手里挣脱，便赶紧抓得更牢。随即他发现周围变得一片漆黑，他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强烈挤压，根本透不过气来，胸口像是被几道铁箍紧紧勒着，他的眼球被挤回了脑袋里，耳膜被压进了头颅深处。接着他大口大口地吸着夜晚寒冷的空气，睁开流泪的双眼。他觉得自己刚才似乎是从一根非常狭窄的橡皮管子里挤了出来。几秒钟后他才缓过神来，发现女贞路已经消失。他和邓布利多现在站着的这个地方像是某个被遗弃的村落的广场，中间竖着一座古老的战争纪念碑，还摆着几条长凳。哈利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刚才经历了生平第一次幻影显形。 哦，你没事吧？ 邓布利多低头关切地看着他问道。 这种感觉需要慢慢适应。 我挺好的， 哈利揉着耳朵说，觉得他的耳朵似乎是很不情愿地离开了女贞路。 但我好像更喜欢骑着扫帚飞行。 邓布利多笑了，他用旅行斗篷紧紧裹住脖子说道。 这边走。 他迈着轻快的脚步走着，经过一家空荡荡的小酒馆和几所房屋。从附近一座教堂的钟上看，时间已经差不多是午夜了。 那么你告诉我，哈利， 邓布利多说， 你的伤疤它还在疼吗？ 哈利下意识地把手伸到额头上，摸了摸那道闪电形的伤疤。 没有， 他说。 我也一直在纳闷呢，现在伏地魔卷土重来，我还以为伤疤会一直火辣辣的疼呢。 他抬眼看了看邓布利多，发现他脸上露出一种满意的神情。 我的想法跟你不同， 邓布利多说。 伏地魔终于意识到你一直能够进入他的思想和情感， 他觉得这很危险。看来，他现在对你使用大脑封闭术了。 那好，我巴不得这样呢。 哈利说，他并不怀念那些折磨人的噩梦，也不怀念那些突然洞悉伏地魔心理活动的可怕经历。他们拐过街角，经过一个电话亭和一个公共汽车候车亭。哈利又偏头看了看邓布利多。 教授。 哈利。 我们到底在哪儿呢？ 这儿就是迷人的巴德莱·巴伯顿村庄，哈利。 我们到这儿来做什么呢？ 对了，我还没有告诉你。 邓布利多说， 我都记不清最近几年这件事我说过多少遍了。可是没办法，现在我们又缺一名教师。我们是来劝说我的一名退休的同事重新出来工作，回到霍格沃茨的。 我能帮上什么忙呢，先生？ 我想我们会让你派上用场的。 邓布利多含糊地说。 向左转，哈利。 他们走上了一条陡直狭窄的街道，两边是一排排住房，所有的窗户都黑漆漆的，笼罩了女贞路两个星期的寒气在这里也滞留不去。哈利想到了摄魂怪，转过头朝后看了看，用手抓住口袋里的魔杖给自己壮胆。 教授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换以显形到你的老同事家里呢？ 因为那就像踢开别人家的大门一样无礼。 邓布利多说， 礼貌要求我们向别的巫师提供拒绝我们的机会。再者，大多数巫师住宅都有魔法抵御不受欢迎的幻影显形者。比如在霍格沃茨， 在城堡和场地上都不可以幻影显形。 哈利抢着说。 赫米格兰杰告诉我的。 他说的不错。我们再往左拐。 在他们身后，教堂响起了午夜的钟声。哈利心里纳闷，邓布利多怎么不认为这么晚去拜访老同事是失礼呢？但现在谈话已经展开，他还有更加迫切的问题要问。 先生，我在预言家日报上看到伏击已经下台了。 不错。 邓布利多说着拐上了另一条陡直的小街。 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，接替他的是鲁福斯·斯克林杰。他以前是奥罗办公室主任。 他，你认为他这个人怎么样？ 哈利问。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。 邓布利多说。 他很有能力，这是不用说的。比康奈利更果断，更有魄力。 是啊，不过我指的是……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。鲁福斯是个雷厉风行的人，他参加工作后的大部分精力都致力于对付黑巫师，所以不会低估伏地魔的力量。 哈利等待着，但邓布利多只字不提预言家日报报道的他跟斯克林杰的不和，哈利也不敢追问，便改变了话题。 还有，先生，我看到了伯恩斯夫人的事。 是啊， 邓布利多轻声说， 一个惨重的损失。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巫师，我想就在那上边。 哎呦！ 他用来指路的是那只受伤的手。 教授，你这是怎么弄的？ 现在没有时间解释了， 邓布利多说，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，我希望能够展开来描述。 他微笑地看着哈利，哈利明白自己没有受到斥责，还可以继续再提问题。 先生， 我收到猫头鹰送来的一份魔法部的小册子，讲的是对付食死徒的安全措施。 是啊，我也收到一份。 邓布利多仍然笑眯眯地说， 你觉得有用吗？ 不太有用。 是啊，我也认为没用。比如你并没有问我最喜欢哪一种果酱，以此来检验我确实就是邓布利多教授而不是一个冒牌货。 我没有。 哈利没有说完，他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受到了批评。 为了将来用得着，我不妨告诉你，哈利，我最喜欢的是覆盆子果酱。不过当然了，如果我是个食死徒，我肯定会把我喜欢什么果酱弄清楚了再去冒充我自己的。 是这样， 哈利说。 对了，小册子上还提到了阴尸，他们到底是什么呢？小册子上说的不太清楚。 他们是死尸，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， 是被施了巫术为黑巫师效劳的死尸。不过阴尸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见过，自从伏地魔上次失事之后就绝迹了。不用说，伏地魔当时杀了许多人，制造了大批阴尸。啊，我们到了，哈利，就是这儿。 他们走进一幢坐落在花园里的整洁的石头小房子。哈利一门心思只顾琢磨关于阴尸的可怕说法，没留心周围的事情。走到大门前，邓布利多突然停住脚步，哈利猝不及防撞到了他身上。 哦天哪，哦天哪，天哪，天哪。 哈利顺着邓布利多的目光朝精心养护的小路那边望去，心顿时往下一沉。前门的铰链开了，门歪歪斜斜地悬着。邓布利多望了望街道两边，似乎一个人也没有。 哈利，拔出魔杖，跟我来。 他小声说。他推开院门，悄没声地快步走上花园的小路，哈利紧随其后。然后邓布利多慢慢推开前门，手里举着魔杖，随时准备出击。 荧光闪烁， 邓布利多的魔杖顶端亮了，映照出一道狭窄的门廊，左边又有一扇敞开的门。邓布利多高高的举着发亮的魔杖走进那间客厅，哈利紧紧跟在后面。